第29集，赵斌疑惑地看向病人家属，女儿走过来说： 是这样子的，医生，我们老爸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发病了，我看见了两次，他突然就倒在地上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第一次我没看见过程，我是在房间里做事的时候，突然听见外面有什么声音，我出去看，就看见他倒在地上，我过去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没什么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怎么跌倒的。今天我走在他后面，他在前面突然就倒在地上了，我觉得肯定不对劲儿，就带他来医院了。 赵斌立刻想到了上次那个病态窦房结综合征晕厥的病人，他带的实习生明显也想到了，在赵斌旁边坐立不安的样子跃跃欲试。赵斌倒没想得这么简单，他必须追问清楚病情。 第一次发病是什么时候？你看见他倒下去具体什么样子？ 第一次是3天前，那一次我确实没看见，就听见门房里头咚的一声，出去就看见他躺在地上。第二次是我在他后面走，我看见他突然直直就倒下去了。 他倒下去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去叫他的时候他醒过来了吗？ 第一次我过去他已经醒了，我问他在地上躺着干嘛，他说没干嘛就起来了。 女儿边回忆边说。 第二次我过去，他眼睛闭得很紧，我过去叫他，他不答应，但是没一会儿，可能1分钟还是2分钟，他就睁开眼睛。我问他，你知道你倒下了吗？他说不知道，我这才让他来看病。 他倒地的时候，有没有向哪边偏过去？倒地以后，他有没有什么其他表现？像这样，身体抽搐啊，或者其他的表现？ 赵斌比了比肢体强直的动作。女儿思索了一下， 哪一边偏？没有啊，他是整个人一下往后仰倒下，抽搐也没有。 那身体是软的还是僵硬的？ 这个， 女儿想了想，摇头道：“ 真的没有注意到。” 大叔，你倒下去之前有没有什么感觉啊？有没有觉得心慌、头昏、身体没劲儿啊，或者是眼前发黑这些症状？ 病人话很少，只摇头。 没有。 赵斌又照常问了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这些慢性病的既往史，记录完病历跟学生说。 你先带他做个床旁心电图吧。 学生忙站起来领着病人过去做心电图。做完后把心电图纸拿过来让赵斌读。赵斌看了心电图也没问题。再跟家属交谈一下，给他办理了一个留观。打电话请神经内科和心内科来会诊，两个科室看了都不太确定。 老师，你考虑是什么呀？ 赵斌现在带这个实习生性格很活泼，不懂就问，做得很到位。 是不是和上次那个倒地的大娘一样呀？是不是还是病痘呀？ 赵斌摇摇头。 这个要麻烦一些，从家属描述的症状两个科都得靠一点，但都不是典型。 两个科， 心内科，心脏原因引起的昏厥；神内科，颅内病变引起的意识障碍。 赵斌懒得解释了， 回去翻翻书，昏厥应该在诊断里面有。内科学里面，心内科那一章，病痘综合症下面也应该有鉴别诊断。再翻翻你的精神病学，看看 TIA 和癫痫发作，这三个疾病都是我目前要考虑排除的问题。 学生点头做笔记。晚上他来上上夜班，接近12点，快要下班的时间，护士突然来通知他，刘关的这个一过性意识障碍的病人病情发生了变化。 怎么了？ 赵斌让诊室的病人先等一等，自己去看病人。 情绪有点激动，家属正在安抚他。 情绪激动也要我去看？看什么？ 赵斌烦躁地说着，不想在走廊上说太多，还是先走进去看病人。一进病房，他就明白为什么护士要让他来看病人了。病人的状态和白天完全不一样了。白天他是个沉默寡言的普通中老年男人，这时候他坐在床上像一只蓄势待发的野兽，重重喘着粗气，眼睛里是令人惊惧的愤怒目光。他全身肌肉蓄着力，虽然一动不动坐在那里，但进来看到他的人都毫不怀疑，他瞬间就能爆发出力量冲上来杀人。 病人的情况明显不正常，赵斌马上回过头嘱咐护士， 准备一支氟派利多， 这个人精神症状出现了，现在就打电话叫沈内老总会诊。 说完他走了进去，站在床边问病人， 大叔怎么了？ 病人并没有回复他，他坐在床上绷紧了身体，重重的喘气，一言不发。女儿在他身后拍着他的肩膀紧张地说， 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吃了饭他还好好的，吃完就睡了，刚才突然他就坐起来这个样子，我叫他也没反应，还把我手推开，我才赶紧让护士来看看。 赵斌点点头示意他不着急，又靠近一点想要查看病人。 大叔哪里不舒服？你躺下来，医生给你检查一下可以吗？ 赵斌尽量温和地伸出手要过去扶病人躺下，就在此时病人突然一脚踹向赵斌的胸口，那一脚劲力相当大，赵斌猝不及防地退了好几步，整个人都坐到了旁边的床上，一时间整个病房都是惊呼的声音，病人的女儿吓得哭了出来，也要去拉自己的父亲，却被猛地甩开手，差点重心不稳，整个人摔倒在地。病人发了狠的要从床上下来，打针的护士刚拿了针过来，两个人不管不顾地过去要按住病人，赵斌赶紧把他们挡了一下，自己上前去一把按住肩膀，把人放倒在床上。病人的动作更加暴躁了，两只脚蹬着踹着的就要往赵斌身上招呼，赵斌按死了他的肩膀，实习生过来压住一只脚，护士们赶紧冲过来，两个人把另外一只脚按住，然后冲着病房里其他病人家属大声喊着， 男的家属都过来帮忙，把人按住。 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赶过来了，四五个人牢牢把人固定在床上。打针的护士这才腾出了手，跟赵斌确认了药品，把一支氟派利多肌肉注射了。然而药物并没有起效，病人力气很大，在床上瞪着眼挣扎，口中发出愤怒的吼声。神内的住院总刚好赶到，陈帅块头不大，好歹也是个男的，过来帮忙把人压住，让护士先出去拿约束带，叫护工来帮忙。两个医生就这么按着发狂的病人交接病情。 下午我来看的时候没这样吧？家属呢？你爸在家的时候有这么犯过病吗？ 没有，没有啊。 女人脸都哭花了。 我只看他倒在地上，没有看见过他这个样子啊。他这是怎么了？老爸，老爸呀，你清醒过来呀。 两个人不再理会家属的哭泣，陈帅分析， 这么看脑体就不是心源性的晕厥了，也不是 TIA 发作，就是我之前提的癫痫发作，脑地眼睛紧闭，他之前说的直直的倒下去，很可能是身体强直，如果是那样，结合现在的精神症状突然出现，多半是个脑炎。 家属， 赵斌没办法转身，只能扭着头大声喊家属。 前几天病人有过感冒受凉这些没有？ 有是有，有一个多星期了。 女儿收敛了点哭声回答着， 这受凉谁也没当回事啊，一年四季哪有不受凉的。